心，我的心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 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冲动。我不喝酒，但老歌有时候比酒更醉人。好音乐九五九，用醉人老歌舒缓午后情绪。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买二手车当然要买靠谱的。10月7日至8日，奥迪精品二手车大集，房山区第一届二手车文化节，集结高中低档各价位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实惠，现场购车还有大礼相赠。北京奥之旅，0106137-8699。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九五九资讯快报。 近日，保定市督导组到涿州市，对气带煤工作及工程安全生产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政府办主要负责人、市直有关单位、部门分管副职及滨海燃气、昆仑燃气、富瑞康公司主要负责人参加座谈。督导组要求，煤改气工程是当前重点工作，要加强工作统筹，严密组织施工，严把工程质量，加强隐患排查，健全预警机制，确保群众用气安全稳定。为进一步推动涿州市农作物化肥使用零增长行动，在蔬菜生产中大力推广增施有机肥、减少化肥使用技术。近日，市农业局组织召开蔬菜化肥减量增效技术培训会议，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农户科学施肥和合理用药意识，掌握了蔬菜标准化生产技术，促进本市蔬菜产业健康发展。涿州市第8届全运会开幕式将于9月25日举行。目前，开幕式健身表演进入了健身队伍合练的彩排阶段。据悉，为喜迎第19次党代会胜利召开，进一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系列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充分展示涿州市体育事业发展成果，活跃市民业余文化生活。经市委市政府研究，拟于9月25日在市体育中心举行涿州市第8届运动会开幕式。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文明创建，人人参与，美好生活，家家受益。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我跌倒，不愿放弃。 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耗尽春日，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首来自 Beyond 的《真的爱你》，感谢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五九哈，这里是有机生活，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彤彤。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居然圆周装饰的这个设计师哈，张设计师来到我们今天的有机生活，来跟我跟所有听众聊一聊居然之家，聊一聊圆周装饰哈。来，欢迎张老师来给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居然圆周装饰的设计师张伟。 嗯，好，这是哎呀，我做节目以来第一次这个设计师坐在我的对面哈，我还有点紧张。来，张老师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居然之家吧。 好的。嗯，是这样，居然之家呢是我们很多消费者顾客都应该听说过的一个品牌。 嗯， 它可以为顾客提供从设计、建材、家具、家居用品、饰品等一站式服务。 嗯， 然后呢，也就是说从客户从设计到装修，从购买建材的家居配套等等，这些都可以消，所有的消费环节都可以在居然之家实现。 嗯， 居然之家也是为创造性的引进和提出了先进的服务理念，率先提出了先行赔付啊、绿色环保、零延迟、一个月无理由退换货，尤其是还有推出了一个没有增项的家装服务。 嗯嗯嗯。那是哪个店呀？说了这么多了。 我是居然之家八角店的。 八角店，居然之家八角店，地址的是位于石景山区的富士路168号哈，是石景山的居然之家。那么刚才私底下张老师也跟我讲了，在明天9月16号，店里将会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是吗？ 对。 嗯，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这个活动。 对，整体的这个优惠活动呢，基本上分为四个部分吧。 嗯， 首先第一个部分，客户到店呢可以享受50元购买一个家业卡，里边有一个500元的优惠券，可以在居然之家所有的这个商户都可以使用。 嗯嗯， 那第二个 就是花50元可得到500元的优惠券。 对对对，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嗯嗯，还有呢？ 第二个就是有一个预存的增值服务，相当于消费者在店里做预存，他会享受到相应额度的增值。 嗯嗯。 第三个呢，他会想可以享受到一个满赠，就是根据交款的额度，最高可以享受到一个 iPhone 7的一个赠品赠送。第四个当然还有一个幸运的抽奖，还有砸金蛋的这种活动。当然最幸运的客户可以享受到 iPad Pro 这个产品。 是在明天的9月16号到24号期间，9天的时间哈。 对， 会有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这个活动力度还是蛮大的，你刚才跟我讲说可能会超过这个11国庆节之间的活动。 对，这个期活动应该是我们居然之家抢占11前期客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活动，所以说力度会很大。 嗯， 当然还补充一点，就是在23号晚上我们还会推出一个夜场活动，就是在上边所享受的这些优惠活动的基础上，还可以享受到一个折上折的一个活动。 哦，在23号的晚上。 对，晚上。对， 我来给大家这个总体的再说一遍哈，是在明天9月16号到24号9天的时间哈，居安之家八角店会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活动期间呢，比如说花50块钱可得到500块钱的优惠券，购物根据交款额度呢，还可以获得不同价值的礼品，会有这个物美超市的购物卡、飞利浦的电器、海尔电器和 iPhone 7等供大家选择。购物呢还可以参与抽奖砸金蛋的活动哈，最高呢还会有这个 iPad、 飞利浦的电器以及这个扫地机器人等等等等这些非常有诱惑力的奖品哈。刚才呢张老师也说了，在23号的晚上还会有一个夜场的活动，还会享受这个折上折的这个优惠哈，可以说这个力度也是空前强大的。如果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呢，您正打算这个装修自己的房间，或者说正打算购入一批家具的话呢，这一定是一个非常不容错过的机会哈。那么张老师说一下吧，我们店的地址是在哪里？ 我们店是位于石景山区辅食路168号。然后呢是居然之家八角店。如果开车的话，走五环金源庄桥辅食路第二个出口，出五环掉头就是，离着五环非常近。 好，地理位置也是非常好找。好了，我们先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周华健的《爱相随》，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一会儿呢，我们来给大家聊一聊圆周装饰的那些事儿。 我

来自张惠妹的记得哈，欢迎回来，这里是好音乐九九正在直播的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问候大家下午好。也是呢，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居恩之家八角店的活动明天就要开始了，从9月16号到24号结束哈。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去店里去看一看，或者打电话咨询，电话是6886-3990，6886-3990。那么在活动期间呢，顾客花50块钱可以获得500块钱的优惠券哈。购物呢，根据交款额度可以获得这个不同价值的礼品，最高呢可以获得 iPhone 7手机，可以供大家选择。购物呢还可以抽奖砸金蛋等活动哈。那么在23号晚上呢，还会有夜场的活动，还会享有这个折上折的优惠哈。如果在听节目的听众呢，您正打算装修房子哈，有装修需求的话呢，一定要到店里去看一看，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居然圆周装饰的设计师张设计师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有机生活。来，张设计师张老师，给我们所有听众来讲一讲吧，这个圆周装饰是一个什么样的装饰公司呢？ 好的，这样，圆周呢本身就是199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成立了20年，也就是经历了家装整个行业20年的风雨历练，现在呢已经成长为北京市乃至整个全国的家庭装修的行业都有着举足轻重地位的老牌的装饰企业。 哦， 当然现在呢，2015年开始，我们正式荣幸的进入了居然大家庭，也就是成为了居然圆周，啊，当然我们圆周呢是以设计，为起家的一个公司，所以说我们圆周的设计师呢，基本上都是具有注册设计师的资格，平均从业的年限呢都是在5年以上，当然说，加入了居然之家以后，居然之家对于我们设计师的服务，肯定有着很高的要求。当然说，除了为顾客呢提供整体家具的全案设计，当然必须还要根据公司制定的一系列的标准图纸来制作施工图，还有要求呢整体陪同顾客对于主材产品选购，当然是为了为了顾客从整体的效果到主材的一些知识，从瓷砖地板的这些知识，从整体的建材的价格到整体的效果进行一个专业的服务，当然就是还要求我们设计师对于整体工地的跟踪服务有着明确的标准，以来保证设计的一个完美的体现。 刚才在私底下，这个张老师跟我讲说自己做了10年的这个设计工作了哈，也是一个非常久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那么张老师问您一个问题哈，以您的这个10年来的工作经验，在装修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是比较棘手的问题呢？来跟我们听众说一说呗。 好的，是这样，反正10年确实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很多公司，很多的单位，也面对了很多的客户，面对了很多的问题，我这边基本上是总结的大部分是2点吧。第一点就是各个，因为装修部的顾客可能会遇到过，就是有选择了一些施工队之后，他会在施工的过程中呢，在不断的去向您去要钱啊，再增加，俗称的是叫增项的一个问题，这是会很烦人，所以说这是主要大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现在居然圆周装饰呢，在进入居然大家庭以后呢，第一时间贯彻了居然之家提出的没有增项的家装的这个服务承诺。 我明白了，这个零增项的意思就是说只需要交一次的钱， 对， 然后就不会再让这个顾客再去交钱这样的一个事情了。 对，就是说，从签订合同之后，在后边是不再增加任何的项目。当然说，这并不是口头上去说的，因为现在很多的企业也都在打这个概念，但是我们是要切切实实要落实的。基本上通过几点吧，首先第一个，我们是要求主材呢，就施工主材在设计的时候就要进行前置，这样避免了在后期选购材料导致因为这些主材的问题增加这个费用。第二个，我们会在您正式签合同之前呢，根据之前确定好的设计方案，把水电这些隐藏性质项目让工长、管家还有我们设计师和顾客到您的施工现场去，然后测量出来，以便 避免后边的一些增降的隐患。 嗯， 第三步呢，就是我们还要根据当天这个预交底做的一个单子，由设计师在 ERP 的我们那个系统里把预算还有要上传，然后由公司专业的审核人员进行审核，来避免因为设计师的失误或者一些漏洞来再增加增降的风险。基本上这三步来弥补增降。 好，我明白了，就是说零增降的意思就是说呢，在签合同之后不会再向这个顾客索要更多的这个装修的费用。 对， 嗯，只需要交一次费用就可以了。 对， 嗯，好。还有呢，张老师， 第二步呢，就是说大部分客户在装修的过程中啊，都需要自己去购买一些主材产品。这样的话，在传统的装修模式下，顾客一般需要购买几十项甚至更多的一些主材产品。 对， 对于一个不怎么装修的顾客来说呢，根本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真的是 去了解这些产品的好坏啊，还有包括价格。 对，而且现在的这个选择还是比较大的， 对， 是环保的，然后材质的不同，选择特别特别的多。 对， 嗯， 就是没法在短时间内得到这些信息呢，到最后可能因为装修计划到期啦，或者怎么样的，然后来仓促的下单，或者是被一些花言巧语啊所蒙骗，然后这样再仓促下单。 嗯， 这样反正带来的一些问题就是主材材料的服务不到位，还有就是客户的那些装修知识比较匮乏。那施工队到时候需要材料了，没有办法按时到场，然后造成了工期的一再延误，这甚至说有的装修客户一装装一年装半年的多的太多了。 嗯 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工地呢整个缺少一个统一的协商和管理，就是说第三个呢，就是说产品质量还有环保服务问题会非常的多。 嗯， 这样的话因为太仓促了，没有时间去了解产品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所以说就会导致服务啊很多这种问题的出现。所以说顾客在最后呢，也就是整个施工过程中应该就处在和施工队和各个厂家不断的去协调沟通扯皮这些情况出现。 嗯， 所以说我们捐人家在2016年1月1号呢提出了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家装的大包服务，同时呢就是我们加强了对市场入驻品牌的一些监管力度， 嗯， 还加强了一些旗下品牌的一些管理和服务培训，来这样呢就相当于说使顾客不会受到上面那些问题的困扰。 嗯， 也就是说 是 顾客选择居然之家的装修，然后呢选择居然之家的装修材料，所有的责任从产品的质量、工期，还有说是对他产品的送货、安装、验收、成品保护和售后服务，均由我们来承担管理责任。如果出现了问题呢，我们也是秉承居然之家的先行赔付的服务理念进行赔付，让顾客更加省心、放心和舒心。 嗯， 基本上就是这两点。 行，我大概是明白了张老师这个意思了，就是说呢，您只要选择了咱们这个圆周装饰，无论是从服务以及设计师上面的这个技术啊，以及到后来的这个选材呀、啊，以及这个环保啊，选材这些质量啊，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对， 嗯，而且刚才也说到了一个词是零增负的，也不会去管顾客要过多的这个装饰的费用，也可以说让顾客达到一个省心、放心、舒心这样的一个很轻松的心情吧，很快乐装修房子。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装修房子太麻烦了。当看到一个毛坯房，等它装修成一个好的房子之后，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选择一个好的装饰公司也是非常重要的。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先来进行一小段的广告哈，以及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听众聊一聊居安之家以及圆周装饰。 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从2008年起，国际社会在每年的9月15号举办国际民主日活动，通过庆祝和纪念这一国际日来提高公众对民主的认识。今天是9月15号，国际民主日。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那个港口，只有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 这首歌来自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哈，这里是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感谢所有听众的留守和陪伴哈。再次呢，也提醒大家，捐之家八角店的活动明天就要开始了，从9月16号到9月24号结束。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去店里去看一看，或者打电话咨询，电话是6886-3990，6886-3990。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哈。那么在活动期间呢，顾客花50块钱可得到500块钱的优惠券，购物根据交款额度可以获赠不同价值的礼品哈，有物美超市的购物卡、飞利浦电器、海尔电器和 iPhone 7手机供大家选择。购物呢还可以参与抽奖、砸金蛋等活动，还会有 iPad、 飞利浦电器、扫地机器人供大家选择。同时呢，在23号的晚上还会有一个折上折的活动哈，也是非常的省钱。那么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或者说您正打算装修房子的话呢，不妨到居安之家八角店去看一看哈，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活动力度呢也是非常的大。那么在今天的有机生活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居然圆周装饰的设计师张设计师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设计师呢也是给我们讲了关于圆周装饰的一些事情哈。那么刚才在私底下也跟我讲了说，圆周装饰呢一直都在主推的一个板块叫做适老装饰。张老师，这个适老装饰的意思是针对老年人设计的吗？ 对。 嗯，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 是这样，就我们2017年，居然之家，就是说意识到整体的老龄化已经比较严重了。 嗯。 尤其给大家公布一个数据啊，就是我国已经在1999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了。05年的时候，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达到了1.45亿，占去总人口的11%，而且每年还都在以3.3%的速度增加，尤其突出的是8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接近1亿了，而到了2050年，就是将是现在老年人的10倍，也就是说现在老龄人口多，养老压力大，这些问题是现在我们这些70后、80后所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也是上一辈就是50、60一辈正在经历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我们居然之家圆周装饰站在业主的角度出发，在养老问题上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就像这次推出了一个适老个性装修的这么一个服务，也就是专门为设计出服务为老年个性装修的一个板块。 好，那具体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适老个性装修的几个关注点吧，可能我们有很多听众不太了解这个适老装饰，也让我们所有听众大概了解一下，可以吗？ 可以。 嗯， 那圆周装饰是一个有20年成长历史的家装品牌，刚才也说到了。这20年以来呢，市场见证了我们的点滴成长，从设计到工程到产品，我们一直都是不忘初心，坚持为我们广大的业主营造一个温暖的幸福的家而努力，逐步成为了具备一定感召力的家装品牌。尤其是我们今年圆周装饰再做突破，在行业内首推了适老装饰的一个项目，受到了业内以及社会的广泛的关注。说到适老呢，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为中老年人打造专属的生活空间，符合他们的生活习惯和生活需求，在设计中以人文关怀为主轴，将生活方式以及功能强化作为设计主线，为业主提供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综合性的家装解决方案。也就是说，适老装饰呢，作为我们的一个主导性的产品，在我们提出的一个高品质装修的基础上，更加关注到老年人这种使用者的安全性、舒适性、环保性以及健康生活引导等功能需求的合理性，更细致的、更具人性化的设计装修体系。 嗯嗯。 刚才呢也介绍到了已经我国现在大的一个老龄化的这个整体背景，尤其是一个适老的这个话题也是非常的热的。 嗯 啊，我们作为居然之家圆周装饰，我们是从事了一份与家有关的事业，应该是最能关爱到老人的这么一个行业。 嗯，这样张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啊、这个针对老年人的装修，它的可能是比如说一些沙发呀，一些床是更适合老年人去使用吗？是这个意思吗？ 对，基本上可以涵盖在里面，就是因为老年人毕竟随着年龄的增大， 嗯、 身体的各个方面，包括都有一些不太方便， 嗯、 所以说，对于他日常的使用是不能以正常人的使用尺寸，包括一些使用的功能去做的一些设计， 嗯、 所以我们要必须对他们提出一些个性化的一些关怀和服务。假如说有些老人坐轮椅， 嗯、 那他的做饭啊、上卫生间。这些这起居这些基本功能都必须要符合他的这些功能需求。 哦， 对，有的老人，但是虽然坐不了轮椅，但是他有的需要拄拐、 嗯， 那他的各个起居的方式都是需要我们特意的去悉心照顾到的。 哦，那我还有一个问题了，那这个适合老年人的装修，跟我们普通的就是家里装修的这些东西，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 是这样，之前呢我在跟一些客户做沟通的时候也会大概的跟他们做过沟通，那很多客户理解上的意义上是说适老就是无非在室内增加一些扶手，方便老人去， 对，我也是这个理解， 对，方便老人呢、嗯、去扶一下或怎么样，但是每个老人他的具体情况和实际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 哦、 那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现在很多老人腿脚不是特别好，不能是长时间的站或长时间的蹲，所以说呢很多的行为，这做饭的行为都必须在餐桌上进行，然后把摘好的菜再拿到厨房里去洗，那这样其实是很不方便的， 对， 它会增加很多的一些麻烦。其实我们在一些设计上关注一下，就是对橱柜进行一个适老的改造和设计啊、包括部分的地柜可以往里凹进去一部分，这样的话老人就可以坐下来操作啊，然后呢、 哦、 对，这样的话就可以增加他的厨房做饭的时候一个便捷性。 嗯， 还有一点，就很多老人出去买菜啊或什么的，回来之后手里都比较满，但是正常在开门的时候就需要找到钥匙，那这个东西往往没有地方放，那我们在关注的时候就会在门口的时候设计一个小的置物台，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临时的菜可以放在置物台上，省得放在的地上、 嗯、 然后再去开门，这么一个太方便的那么一些小细节，所以说适老在于细节。 好，我明白，这也是要根据比如说不同家的老人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装饰风格，而不是统一的， 对， 是针对不同的有不同的这个去设计， 对， 好，我大概明白了、 嗯、 好，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一些介绍哈，那么也再次的提醒所有听众，居然之家八角店的活动明天就要开始了哈，从9月16号到24号结束，大概是有9天的时间哈，也是活动力度还是蛮大的，有很多的这个活动政策，有需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去看一看，或者打电话进行咨询，6886-3990，6886-3990。好，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王菲的《又见炊烟》，也请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不要走开。

来自林宥嘉的《你是我的眼》，欢迎回来，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问候大家下午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居然圆周装饰的设计师张设计师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有机生活。其实呢，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啊，张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居然之家、关于圆周装饰的一些知识哈。刚才也说到了，圆周装饰呢是以高品质的设计、高品质的施工，还有这个高质量的材料等等等等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装公司了。那么这样，张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了，那这么好的一个装修公司，它的这个在环保方面做得怎么样呢？ 是这样，我们这些老牌的装饰企业其实都是比较注重这些环保的， 对对， 因为这也是很多顾客所注重的一点。我们是这样，我们所选用材料呢，都是由公司统一的进行管理，统一的包装和统一的送货，来保证施工材料的一致。也就是说，我们对外宣传的材料跟送到客户家里的材料是保证是一致的。而且我们居然圆周呢，也是在整个行业里率先拿到环保部颁发的这个十环认证的一个装修品牌。而且现在我们也是把环保写入到合同里边，提出了如果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的这么一个服务承诺。 哦，可以说这个环保这方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对， 那么在这个施工质量以及售后服务怎么样呢？ 我们圆周本身20年，一个老牌的家装公司，对于家装的专注，将人、材料、工艺三大因素呢高效整合，我们自己创立了一个4C 的一个工程体系，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个超出标准预期的那个施工质量的一个保障。这个4C 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一个标准，就是我们有着统一的材料，刚才也说到了，统一的工地形象，统一的工艺标准，统一的一个管理标准，统一的现场施工流程，统一的一个验收标准，这样来保证整体公司工队都是按照公司统一的标准去进行施工，进行施用料，这样来保证施工质量的一个保障吧。然后第二个优势就是我们的是优势，有着始于1997年的产业化工队，有着装修经验丰富的金牌工长，有着平均完成300家以上项目的优质工队，完工验收率通过率在99%以上。第三个呢是服务，我们推出了刚才也就着重说的一个打包服务。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个施工的售后保障体系。当然我们现在依附于居然之家的这个整体巨大的一个平台，然后呢我们签订的是居然之家制式的合同，是从真正的保护顾客利益的角度去出发的。当然我们的售后是正常的国家标准规定是2年的工程保修和5年的防水保修，我们现在居然之家提出的是3年的工程保修和6年的防水保修。 我明白了，意思就是说只要你选择了圆周装饰，无论从设计、品质、施工以及原材料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都一定不会出现问题的。 对， 都是有非常好的保障。 对， 也会让每一位顾客放心省心，非常愉快地完成这个装修的工作。 对， 刚才也说到了，在明天也就是9月16号到24号之间，居然之家八角店会有一个比较大型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那么张老师再把这个活动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 好的，活动还是概括着去说吧。首先第一个到店的顾客呢，只需要花50块钱就可以购到一个里边有500块钱优惠券的一个家业卡。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顾客消费一定的额度，可以领取相应的赠品，最高呢可以享受到一个 iPhone 7。然后呢，还有一个幸运的抽奖和砸鸡蛋的活动，也有很多丰富的礼品等着大家。着重介绍的是在23号的晚上，我们有一个夜场活动，这个是在上边享受所有的上边的优惠活动基础上，还可以享受到一个折上折的这么一个优惠。 可以说是非常的省钱了，也是一个活动力度很大的一次活动了。是在明天开始哈，9月16号到9月24号结束。 对， 那么现在这个9月份了，金九银十也是一个装修房子的旺季了。那么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去看一看或者打电话咨询，电话呢是6886-3990，6886-3990。居然之家八角店的地址呢是位于石景山区富石路168号哈，石景山区富石路168号。 驾车走五环，在晋源庄桥富士路第二出口出五环就找到了，也是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好找哈。好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该结束了。那么在节目最后呢，让我们感谢晋源之家八角店哈，感谢圆桌装饰，也感谢张设计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有机生活。好，谢谢您。 嗯， 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许茹芸的《泪海》，也请所有听众继续锁定收听好音乐九九，稍后呢还会有好音乐好节目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闲闲的。